能说再见。 更深， 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还一心一意的找你回来。别人都说你的心早已不在，原来未来你已经有了。到心无人，一个转身脚步正差万分，你用眼神送我一程，送不回往事前程。 我不求真，我相信你一生，是假是真只要你亲口一声，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。 别人都说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。别人都说他已经充满了期待，准备着爱上我们初恋的关怀。别人都说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。别人都说你害怕对我坦白，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，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。

感觉，像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。年少的，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